小锣号滴滴滴吹，老婆听了笑微微。小锣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窗归楼。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们一生有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守望。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的玻璃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姓名那样寻寻觅觅。哦，神奇的交代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魂都洒遍山岗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